好，翻嚟第二节啦， 系 好啦，咁我哋又讲下啲武器销售嘢啦，系嘛， 系 嗱，第一单咧讲下啦吓，嗱咁咧就嗱呢个世界咧，我成日同 Alex 讲啊，有啲叫做即系邪恶联盟嗰啲嘢啦， 系 咁今次个邪恶联盟咧就来自咧土耳其啊， 系讲到好耐啦，都 唉，咁呢个土耳其咧就即系我哋嗰啲叫兴本家人啊， 系啊， 就奈何作贼系咪？ 要买最强个盾，你又想买最强个剑， 系啦。咁你即係想二合为一啦，咁但係当然啦，即係最最偏偏呢就係嗰把一把正义之剑对住邪恶之盾嘛。咁呢就所以呢就其中一方啊，美国人就话喂唔得咁样㗎喎。即係嗱你自己揀啦，你一系就揀 F35, 一系就 S48 啦，你唔其实你需要防空咋嘛，我大把啦，我有咩，我有外国者。你问我攞囉，英式嘅太旧我知唔要㗎啦你。嗱你咪攞我者囉，冇所谓 㗎。 咁但係呢其实土耳其呢就嗱有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咧就土耳其觉得咧 S 4 8咧系依家史上最劲嘅，基本上咧你美国咧就净系得咧个比较即系末端远程嗰个叫做外国者啦，相对嚟讲佢觉得唔够啊， 系 即系个射程咩都唔够。咁但系咧如果咧依家用咗 S 4 8嘅话咧，就 S 4 8咧基本上咧佢嗰个无论系短中短中长或者叫高中低咧， 系 全部齐嘛， 系 咁当然即系佢个雷达覆盖范围听讲就400公里啦， 系 咁所以咧就成件事听落去咧就对土耳其个国防就好强， 系 咁当然都要问嘅，其实土耳其啲咩敌人系咪？ 系 即大家都谂土耳其嘅敌人咧就应该嗱以前就伊拉克啦， 以前再以前就俄罗斯啦， 俄罗斯啦，咁但系而家俄罗斯都 friend 咗咯。人哋肯卖嘢俾你添， 系咯？ 呢个埃尔多安系有啲计嘅， 远交近攻啊！ 你谂下，之前我仲用 F16 射嘅，你架苏三十四嘛？ 苏廿四 啫系嘛？唔系三十四，唔系好似三十四系嘛？ 苏廿四 系嘛？射你落嚟啊！ 24都唔记得 射你落嚟， 系啊？ 系咪？你两个飞行员仲要其中一个就俾人哋捉到， 系俾人 准备搞掂埋，另一个就走甩， 系咯？ 咁样都仲要用俄罗斯普京嗰时话打你啊，最后都倾掂。 系 咁咧，我哋未之前讲过佢哋其中一个利益咧就系油管啊嘛。 系 就咧，听讲咧就会博个暖气管油管咧就经土耳其嘛。 系啦，而家冇俄罗斯有冇人要嘛？ 系嘛，就将佢摆落去欧洲啦， 去土耳其啊嘛， 就经土耳其，又唔经乌克兰啊，想 系啦， 唔经乌克兰系啦，咁啊开过另一条路。咁所以土耳其咧，同我觉得土耳其同俄罗斯其实经济上已经做了一个整合嘅。就咧嚟紧咧，大家知咩叫销赃噶啦，即系卖啲拆货啊。咁咧，土耳其应该就系帮佢卖拆货其中一个国家。俄罗斯有任何货就揾土耳其出咯。咁所以咧，呢个拆家咧，其实我觉得美国 系 好想制裁佢嘅。但美国又偏偏知道咧，土耳其咧其实嗰个位置系唔可以制裁佢嘅，因为其实佢咧系守住成个北约嘅东门啊。另外就喺成个中东入面咧，佢算有个国家，即系话如果土耳其肯借机场俾佢咧。如果佢壓制翻中東啲國家係易好多嘅，咁你卡塔爾一個唔夠嘅有時都，同埋卡塔爾同附近啲中東國家關係唔好嘛，比較麻煩。咁咧，如果調翻轉，而家美國咧就話要制裁佢啦，因為邊個買 S 4 8就制裁邊個，係咪？咁依家就土耳其話我理得你啊，買我買硬噶啦， 到俄羅斯嘛，唔俾佢出貨。 喂，第一土耳其就做第一個反你，即係星星之火可以。 土耳其啊，好嗰時好似有份要俾錢研究 F 三嘅喎。 哦，系啊，其中一个国家嚟噶，系啊，所以佢就会话咯，话你毁约啊，依家 系咯， 因为我 F35其中一个国家嚟噶嘛， 系咯， 系啊，因为当中其实嗱，土耳其啦，以色列啦， 系 呢都有份噶嘛， 系， 咁以色列有唔通佢冇咩？ 系咯， 所以其实有噶嘛，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好搞笑，但系以色列就真系唔想佢有啊， 哦， 今次就以色列真系有份出声嘅， 系， 咁所以咧今次究竟土耳其系点咧？嗱，我哋觉得咧制裁就未必嘅，但系咧就 F35嚟紧真系唔买。土耳其而家收两架咯，收两架啦， 两架咩？ 收两架 F35啊， 收咗啦， 收两架，但系而家喺美国训练紧。 哦， 但最弊就系嚟紧，其实佢要买100架噶嘛， 系， 剩低900架点啊 ？Lockheed Martin 唔肯过你啦， 嗰两架都唔会俾你 吓， 我觉得嗰两架都 系，其实你扣唔出境啊嘛， 系啊， 冇问题噶，但系问题系土耳其实告佢噶嘛，但系你知美国佬你冇用啊，你告咩美国佬啫？法官系佢，讲正义系佢，你冇得斗嘅，系咪咯？求证裁判全部都我， 系咯， 冇得讲。但系咧呢单嘢咧就最搞笑就系印度佬咧就嚟紧要买 S 400嘛。 系 咁印度佬买系咪又变咗美国佬要制裁佢咧？ 我印度唔买 F3咪得咯。 喂，但系我哋下一个消息会阵间讲啦，即系印度都会有啲咧美国嘢嚟噶。 系 咁所以咧土耳其呢一次咧，美国系咪真系会唔要呢个盟友咧？咁啊真系 Donald Trump 好好谂下啦。 唔系啊。之前两个消息都怼冧咗两个，怼冧咗经济啦。 系啊，即系用一个货币政策。 系货币政策， 佢一夜之间变咗四成啊！ 一晚 啫嘛， 一晚之内 冇四成， 系啊，变四 成，跟住个股市就唔知谂咗几多啊！ 系啊， 哇，真系大镬！土耳其其实承受唔到呢啲嘢， 一晚之内，大佬一晚两个消息 KO 嚟。 好啦，同埋咧有网友讲话，土耳其呢个国家咧就叫做固惑仔，其实专做咩咧就不可无信，咩都唔做，即系做咩咧就做嗰啲嘢，嗰啲叫咩啊？过河湿脚 系咩？ 即系嚟咧大陆咧就买啲嘢过去欧洲， 系 途经嘅土耳其，咁啊过河湿脚，咁啊入欧盟。就入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歐盟噶嘛，咁啊入咗歐，佢唔係歐盟啊，即係總之係歐洲，唔知咩，即係其實少少入歐洲啦嚇，即係有啲著數便宜啦，咁就揾土耳其過，咁啊過河濕腳嘅時候都，咁所以呢啲國家即係大家就嚇，唉，同邪惡聯盟咧交手咪咁易啊先，好啦，咁啊講翻另外一個咧就土耳其又係土耳其話，咁土耳其今次咧就同咧嗱唔係印度啊，係印尼啊，同印尼合作喎，就做個中型戰車喎。 系， 系咪？咁呢个中型战车咧就咩规格咧？嗱，佢都唔系太差嘅。佢咧呢架咧都要105cm， 系， 唔系 mm 105mm 嘅一个主炮啦。 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佢呢架嘢就35吨个定位，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叫做呢啲就中型系嘛？ 中型战车啦， 中型战车啦。 而家主战车都50-60吨噶啦， 系嘛？咁所以呢啲系中型。咁但系中型胜在咧就即系可能系对个国家嚟讲就如果个地形啊。即係相對嚟講，唔係話即係咁大嘅國境咧。 咁複雜啦，同埋嗰個敵對手唔係咁強嘅話，就搞得啦。 同埋就佢應該維修會好啲係咪？ 係啊， 係啦。咁咧就佢就主要有啲同族機槍啦，係啦，即係呢啲輔助武器啦嚇。咁咧就聽講三個人揸得嘅咯喎。係啊，咁啊即係車長啦，駕駛員啦，同埋射手啦。咁啊自動裝填嘅。 係。 咁呢個 Alex 講過啦嘛。自动装填就 自动装填，我唔知道用边只，用好多只噶嘛，日本仔自己又有，法国又有， 系 俄罗斯自己又有，咁用边只我又未有消息知道佢用边只，即系自动装弹系统做基础。 哦，呢个都未有，呢、這个都未有，但系咧主要咧呢单嘢咧都系土耳其嘅主力嘅， 系 咁听讲咧印尼话会入， 系 印尼系做全世界第一个嘅白猫，试一试呢只嘢得唔得？第一个使用国系啦，咁佢哋咧有个 target 咧，佢哋好进取嘅， 系 佢哋嘅进取咧系话佢哋嚟紧咧要做400架啦， 哇， 系啊，即系话就摆落国际市场。咁当然大家都谂，其实呢架嘢咧如果摆落国际市场，究竟有啲咩国家会买咧？ 穷国， 穷国啊， 穷国， 但穷国都系穷国嘅生产者嘅， 系 啊，例如咧嗱，如果买俄罗斯系咪都贵咧？ 梗系贵啦， 俄罗斯 同埋唔使下咁劲噶嘛，一二唔使次次一二五主炮噶嘛， 系。 我打游击队细过125咩？ 105都够啊， 够得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可能对啲啊菲律宾唔知买唔买到咧？九等穷国， 菲律宾 系咯，啲九等穷国可以谂下。 菲律宾通常买二手嘢多嘅 啫，系嘛？啲新货都买唔到， 新货都唔会买 嘅。系啊，咁所以咧就啲九等穷国咧可以考虑下喎。 系啊， 嚟巴基斯坦嗰啲嗬，不过我唔知佢会唔会谂啦。巴基斯坦因为大陆太 friend 啦，因为 系啊， 咁咧就印尼一定会第一个，土耳其自己都用过，我估。系嘛？ 系咁易啦， 系咯。跟住佢哋有冇啲回教国家？因为印尼同土耳其都系回教国家嚟噶嘛。 系、哦， 有冇啲回教国家啲兄弟可以用下？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得唔得？喂，唔系，马来西亚入豆嘢喎。 系咩？ 可能 VT4 喎。嗱，嚟紧咧，我哋航展咧啊，讲下，我要整翻张回乡证啦，死啦，因为整唔切到惊。要整翻张回乡证，我哋先有得翻去呢个航展啊。 唔俾你申， 唔俾我入境啊？点解？咦，你系军武戏言嘅主持人 Larry 啊？唔知嘅，应该唔知嘅。我冇中文名噶嘛，系咪先？好啦，嗱。咁所以呢个咧系唔即系呢个吓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即系武器嘅中型战车嘅市场啊。另外咧又讲下大陆啦，咁大陆咧就依家咧嚟紧咧就话要做咗潜艇出口啊。咁咧其实佢做潜艇出口咧都唔系第一次嘅，系啦。咁佢之前系卖过俾呢个嘅泰国噶啦，佢卖过俾咩咧？卖过俾孟加拉啦。 哦、 即系啲九等穷国又系，因为咧大陆咧就系九等穷国嘅大佬嚟嘅， 系 基本上以前就 系 苏联。而家系中国，系啦，咁咧呢个九等穷国其中一个啦，泰国唔算九等穷国啦，即系七等到啦，六七等啦。咁泰国咧，其实佢要做潜艇，但泰国人咧就最惨就咩就系，你虽然话亲美啫，但 系 买唔起美国嗰啲，因为美国啲核潜艇，同埋人哋唔会出口俾你。 系， 好啦，跟住你要问买苏联咩？佢又唔中意，因为苏联以前共产党噶嘛，佢又同佢唔 friend。 系， 但系佢同大陆咧，又真系咁多年都有计经噶喎。 系， 嗱，包括入佢以前嗰啲仿制苏联坦克个年代啦。 系， 跟住然之后换咗之后咧，就依家入咗 VT4 啦。其实佢原本系想买乌克兰个 T80。 哦， 点知人哋加唔到货。 系， 就结果最后就转买呢个嘅 VT4。 系， 就用龙眼找数。 哇， 唔系用美金啊，系用龙眼，亦唔系人民币啊，龙眼找数。咁今次咧做潜艇，我就谂佢用咩找数啊？用大米应该。 定系龙眼，即系睇佢边嘢做边做做得好。 泰国米紧要啲喎，大陆呢啲粮食唔系好够啊。 泰国米 系啊， 最衰佢唔种大豆咯，佢入啲可以大豆找数啦嚟紧，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泰国咧就要打造一个叫 S26T 嘅潜艇。嗱，今次咧大陆直提咩咧？今次直头啊系将呢个 039B 啊 ，039B 咧系大陆嘅一个叫做柴电潜艇啊。 系 都好耐啦，原级啊，即系如果我哋叫嘅话，即系嗰啲咩隋唐宋元明清啊，嗰、那个元啊，因为大陆系咁计嘅，嗰啲咩明级啦、宋级啦、唐级咁样嘅。 元朝个元 系元朝个元零三九 B 啊， 系 咁咧就之前咧好似有网友话零三九系嚟过香港嘅， 系 嚟过香港嘅入过维港嘅， 嚟香港都唔知啊。 我就冇有印象，不过零三九就应该都 OK 嘅，入到嚟嘅，因为佢排水量唔系好大嘅啫，二千零三千吨到嘅啫，系啦，咁咧就。大概咧呢啲潜艇可以潜几耐啦？核潜艇通常咧可以潜超过三十日噶嘛。 系 呢只咧就潜二十零日啦。佢又话可以二十日咯，但我哋估咧大陆嘢大家知，即系十 行廿几日， 潜十几日啊， 潜定行 唔上嚟啊？ 仲行上行唔行先？ 都行都行，但系唔会行好快啦，梗系唔行好快，即系可能行十零节啦，最快都。 O、okay. K， 行得快又容易俾人睇到噶嘛？ 咁啊 O K， 龟速咁行啦。咁所以咧就对泰国够啦。二十日，即系二十日，佢一个即系佢其实对泰国嚟讲，佢都冇乜战略噶嘛，得战术嘅啫嘛。咁近嘅国家啦，其实佢最重要的国家就是越南， 系 得越南佢打啫，如果真系打。 系越南系以前越战两个基地噶嘛， 系 因为就菲律宾就二个泰国嘛。 哦，系啊，即系 夹住嚟打， 夹住嚟打系嘛。但系泰国唔系越南人真系好臭噶嘛，即系攞港陆军。 系啊， 咁所以咧就即系今次咧就呢、這个中国咧就输送咗个技术啊，听讲啊，即 系 会俾埋技术佢，就等泰国嚟紧咧，即系可以自己都有份做。 哇， 好得意噶，大陆系好中意咁噶，将啲技术输出去噶。跟住巴基斯坦依家去做枭龙噶嘛， 唔紧要，嗰度唔系佢嘅技术 哦，咁即系既然唔系自己原创啊嘛， 卖礼包啊， 都冇所谓。咁咧啦，越南咧因为买咗基洛级啊，所以其实泰国有压力噶。 哦、 即系唔买唔得咯，系啊。咁但系就美国同佢依家又唔算 friend 啊，因为你知泰国一个军政府嚟噶嘛，你知军政府通常都系比较邪恶噶啦，系、哦、咪？好，跟住另外一单要讲啦，就系 Lockheed Martin 啊，系嘛？喂 ，Lockheed Martin 咧就终于咧就同呢个印度咧就达成咗个协议咧，就系嚟紧咧 Lockheed Martin 咧就会将咧 F 十六嗰啲机翼啊，就会摆喺印度度做啊。 系， 咁呢个正啊，因为咧来自咧莫迪，你知佢哋个总理咧有叫 Made in India， 系， 就呢个叫做嗱，中国就2025啊， 系， 印度都有个叫做印度制造嘅个方案，就咧要尽量啲嘢咧采购啲嘢都要喺本地度做。嗱，啲人就开始谂，嗱，如果你将 F 十六机翼摆喺印度做啦，咁咪即系本地制造咯， 系啊。 咁点解你要本地制造咧？就因为你要本地需要嘛。 系啊。 咁咪即系 F 十六嚟紧会中标喺印度啊？ 可能、 啊。系咪好大可能啊？ 系啊。 咁所以啲人都谂啦，其实系咪其实根本呢单嘢就讲明俾你听，其他机你可以唔使玩噶啦。 系光辉去收皮。 系啦，光辉咪光辉照做嘅，一局买噶嘛。 O、okay、K。 即系等于你做签嗰啲签嘟嘟，你局买噶啦呢啲，系咪先？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签八啊？ 系 喺十零年前仲有新机噶。 系咩？ 系啊，而家仲有啲 OK， 可能唔够十年嘅新机噶。 哇，千八 十年都冇 喎，最 重要做，咁你咪冇办法。 做埋亚光线都未有千十啊？ 有噶啦，有嘅千十好耐噶啦，都要做。 系咩？ 冇办法啦，因为可能人好多人搵食噶嘛，呢个世界系咪？咪净系得你搵食噶嘛？咁所以咧，好搞笑嗱，光辉做嘅，但系咧 F 十六中咗，即系话咧，英师唔使玩啦。 系 英师咪之前话嗱，我肯俾晒你。都唔得，又睇唔起英师。 冇计啦，我唔要英国技术，唔要瑞典技术，我嗰个要美国技术啦，系咪？ 要用做最好喎。 系咯， 系啦。咁俄罗斯今次可以唔使玩啦，咪格。 系咯。 嗱，阵风又唔使啦，咁阵风斋入算啦，系咪？ 可能阵风话做舰载机咧。 哇，咁劲！但系唔 match 嗰啲俄罗斯舰喎。 吓、 啊？系啊，佢全部用俄罗斯滑跳噶。但系咧， 咁可能阵风可能都得咧，系咪？ 都得嘅，孭少少咯， 系啊， 孭少少会孭两支弹咯，嗰类嗰啲嘢。 咁佢亦唔紧廿 OK 又唔再买，咁佢用咩做舰载机咧？ 系咯，真系唔知哦。 系咯 ，F 十六又唔可以做舰载嘅。 可能佢会入少少廿九 K 啩。 哦， 系嘛？但系我怀疑咧，佢应该都唔系好满意嘅、 啊， 都会跌机嘅嘛。 我谂佢阵风试下先。 阵风试下嘛，阵风其实好高 grade 噶，同埋阵风咧好贵，做维修都好贵，发觉老啲问题。好，跟住最后一单都要讲埋啦，就系讲呢个以色列。 系 以色列咧嚟紧啊，佢哋话要买机啊， 佢又想买都廿五架 啊。系啊，喂，真系好发噶，即系以色列咧，真系对于国防咧系好用心嘅机嚟噶。因为咧，其实佢原来已经收咗十二架 F 三十五噶啦，佢嗰架咧叫 F 三十五 I 啊， 系啊，全能神， 系啊，叫 Adir 全能，系啊，全能神、全能王咁样名啦吓。咁咧就隐形战机啦。知啦吓，咁咧就听讲咧就嚟紧咧，二零二四年之前咧就要收购五十架，咁五十架咧即系话咧可以做到两个中队咯。 系 嗱，咁咧佢哋咧以色列啊，耶路撒冷邮报讲，咁咧原来以色列同 Lockheed Martin 咧签嘅时候咧，原本系买七十五架嘅， 系， 但系而家就话净剩翻二十五架，就谂紧究竟要唔要？ 哦， 咁咧又即系佢哋先买咗五十架噶啦，就梗噶啦。 系， 因为咧我哋咪成日讲咧，以色列点解成日谂咧，就因为佢发觉。F 三十五其实都唔需要用咁多架， 唔使咁多架，做侦察做野游都唔使咁多架啦， 系咪？即系佢哋觉得原来 F 三仲好用。其实咧，大家成日听我哋嗰节目咧，知道 F 三十五最好点用噶嘛？ 系啊， 最好就唔系攞嚟做前面啊嘛，做后面啊嘛。 F 三五 ，F 三 五 ，F 三五你系后面做主帅，全搵啲烂头出去死，即系搵 F 十六、F 十五、F 十八嗰啲去死， 自己去侦察，因为自己隐形。 系啦，跟住咧就再咪佢，如果佢做前锋咧，唯有咧就做侦察， 系啊， 电子干扰， 呢 啲嘢嘅啫。咁咧大不了咧就 F 廿一后面报道，有啲咩事咧就大佬杀到就救佢。咁所以咧呢部嘢咧即系先进得嚟咧，其实唔需要死嘅。咁咧而家咧就话，咦，究竟我可唔可以买 F 十五？即系剩低个廿五架咧，算啦，唔买 F 三十五。咁我哋有考虑啦，我哋之前咪讲咧 F 十五咧一个叫 F 十五 X program 噶嘛 ，F 十五 X program 咪串到咧会摆廿二支 AIM 啊嘛， 或廿四 支，廿二支当廿二先啦，廿二支 AIM 一二零啊嘛，吓死你喎大佬，你谂下嗱，我出一个中队，我出一个中队，我出十架自己型地，哇你一次过，你人哋出十架啦，你一嘢咁样射晒廿二架出去啦。爆晒我对面十架，你系咪一抽十啊？ 唔系，我强咗一次，我而家唔系计咗输定赢，我系计咗输几多次，死几多次， 死几多次，死十几次咯。哇，好恐怖啊，大佬！所以啲 F 十五 mix 咧好劲，同埋咧佢嚟紧会装新嘅雷达，系啊，所以咧即系装 ABG 八十几嗰啲人嗰啲雷达，咁咧你又系探测距离会好远啊，咁所以咧就呢部嘢咧系啲恐怖，佢除咗唔隐形之外咧，都系超劲 F 十五。即系呢个 Exorial Program， 导弹卡车， 导弹卡车系啊，即系非常劲。所以咧就以色列可能谂紧，应该买 F 十五好啊，定系应该调翻转用 F 三？即不过，因为大家知咧 ，F 三仲贵好多噶嘛，成亿噃。但 F 十五咧 ，F 十五 X 我都唔明白。 F 十五好似唔系，好似嗰次讲咗，好似五六千万，仲要包底。 系， 如果有 overflow 咧，我包喎， 哇，波音抌抌蚀底啊！ 系啊，但系就好睇到佢系想同 F 十五、三十五砌过。 波音，我咁相信 F 十五个维修成本都唔平咯， 都唔平，但系都平过 F 三十五。 两副 F 一一零，大佬。 但系冇一样涂料嘛，咁啊应该平好多，系啊，同埋咧嗰啲software 嗰啲维修嗰啲咧唔会咁贵嘛， 哦， 简单。 我谂新嘅咧 ，F 十五 X 全部都新嘅。 系啊，新嘢嚟噶， 新嘢嚟 噶，系啊， 系啊。 好，咁啊呢节嚟呢度先。